1-8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明天北京文艺广播将迎来开播24周年的日子，今年北京文艺广播将延续去年深受听众喜爱的生日季活动模式，在4月一整月的时间里，开展以春风得意花开为你为主题的线上线下活动，与听众充分互动，为大家送上好礼。明天晚上7点钟到9点钟，打开文化之门和演艺群英会将共同推出庆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节目，人艺著名演员梁丹妮、青年演员杨佳音作为特邀嘉宾做客直播间，北京文艺广播的众多主持人也都会亮相，演绎人艺经典话剧片段。我们还将邀请24位听众作为生日季活动的特别嘉宾，在本月底到人民艺术剧院与我们一起庆生看话剧。请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24周年生日季特别板块。接下来再来关注文化演出消息，由赖声川导演的新戏《北京人》正在首都剧场演出，由巨雪担任主演。北京人是我国现代戏剧大师曹禺先生的代表作，这一版本的北京人邀请了曹禺的女儿万芳担任该剧的文学顾问，力图真正呈现曹禺先生的所思和所想。明天影歌香港电影交响音乐会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奏响，这次音乐会选择的影片和曲目范围主要是武侠、警匪和爱情片。继续关注演出，国家大剧院新制作的阿里斯托芬喜剧《鸟》即将于4月26号到5月2号首演亮相，这是国家大剧院开幕运营10年以来制作的首部古希腊戏剧。根据导演罗彤介绍，这次的剧本将进行全新的翻译，力图打造让中国观众更容易接受的古希腊喜剧。 戏剧作品应该寻找更适合时代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所以这次的《鸟》要重新来翻译。那么在翻译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借鉴了古希腊原文以及当代希腊文来进行的翻译。那么在我们这次的翻译中，为了配合舞台演出，在保持原剧的诗意的前提下，使很多的台词口语化，让演员既可以朗朗上口，又不失原剧中浪漫的抒情般式的这样的一个气质。 据了解，该剧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的青年演员主演，该剧的另外一位导演年逾八旬的罗锦麟导演表达了与青年创作者合作的信心。 一个多月来我在国家大剧院生活，我接触了一批可爱的、可尊敬的年轻的戏剧人，所以我相信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这个戏能够让观众接受喜欢。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和未来2天本市扩散条件持续较差，雾霾天气有所发展，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此外，对花粉过敏的人群还需要特别防护。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傍晚到前半夜北部山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有雾，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不佳，晨练指数为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9到25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早晚可适当多穿点。明天光照不错，但受霾天气的影响，空气质量较差，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逆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3月26日至3月28号，被誉为影视行业风向标的春季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电视节目交易会是什么？在本次交易会上又有哪些好看的电视剧出现？未来电视剧市场又会是怎样呢？今晚演艺群会邀请著名剧评人谢小虎和您一起聊聊电视剧。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老朋友啊，谢小虎老师，你好，谢老师。哎，这个好，没给您把话筒推上去，再给他 重来一遍，重来一遍， 啊，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欢迎谢老师啊，嗯，因为刚刚应该说是结束了叫我们我不知道你们这行业的简称叫什么，春交会还是叫春什么春推会？ 我们叫春推会 啊，春推会，就给我们大家先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活动啊？ 对，就是我自己认为啊，就是不管做哪个行业，就都是有它这个行业的一个特性，但是它这个行业的特性和其他行业是通着的。 嗯嗯， 假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清明谷雨种大田，这个时候就得赶集买种子买东西，对不对？ 啊，对对对， 我们电视剧行业也是一样，就有个春推会。 哦， 我们这个剧都拍完了，这不还有一个收成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秋推会。 哦， 跟种东西是一样的。其实假如说有农产品交易会或者是等等各种各样的 交易会啊， 但是我们电视剧行业呢，就是有一个春推会、秋推会， 哦， 就是这是我们电视剧行业自发的，然后形成的一个电视剧的一个这个买卖交易这样的一个会议。 哦，还是由行业自发形成的。嗯， 对对对，由行业。 这有点像感觉农村的那种这个自发形成的大集是吧？ 对，假如说你看马上清明节了，嗯，我们可能就得回家祭祖，但是祭祖的时候就会有赶庙会或者是等等这样的一个活动。 嗯， 但其实我们的电视剧的这个会跟庙会是一样的。 哦， 但是它是很实用的。我举个例子，假如说这个赶集的时候是两边挨着的，各家把各家的东西都给弄起来，对不对？ 嗯嗯， 我们电视剧行业也是一样的，就是当开电视剧会议的时候就包一家大的宾馆 啊， 大概能容纳3000人左右开会的这么一个宾馆。 哦， 然后呢能有500家电视剧制作公司以上，就是把这个宾馆就全给包下来。 嗯， 就是假如说101、102、103、104，就是每一个房间是一家公司。 哦， 嗯，就是就把你的自己的作品啊，然后摆在你的房间里面，或者是海报，或者易拉宝，或者是等等的。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把电视台的人， 嗯， 我们有地方卫视， 就是买方啊， 然后买方， 嗯， 有电视台的，有卫视的，有地面频道的，有 网站的， 有海外的，等等等等等等， 啊， 就是这部分买方也得过来。 嗯， 剩下来还有蹭会的呢，就是制片人呐，啊，导演呐，啊，编剧啊， 嗯， 发行啊，做海报的，做植入的， 嗯， 或者做音乐的，或者说是演员副导演呐，啊，或者是器械租赁的， 哦， 就是一样，就是卖种子， 卖种子的，这个跟着卖锄头的，卖化肥的， 对对对，都有 跟这个相关的，啊，都会 出现 在这个会上。 就是 它是有一个行业的一个普遍性，但是它跟其他行业也是有一个普遍性。我呢，这样说呢，就是容易好懂。 哎，对，你这么一说，非常的形象，我们瞬间就明白了这个春推会到底是个干嘛的。 干嘛的？嗯。然后呢，因为春推会是我们所有电视剧行业里面过完年以后的第一个重大的，就是最系统的重大的会议，是整个行业全员参与的一个 会 啊。这个是说，哎呀，这个会没啥意思，咱别去了。错，这个会非常非常有用，因为电视台的人、平台的人和外围的人和大家都是齐聚一堂，商量商量现在的风，这个我们这个电视剧行业往哪走， 对， 怎么个情况， 发展方向， 对，发展方向，这是非常有用的。然后一年呢，我们电视剧行业大概有几个这样的一个会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春推会和秋推会。这是我们这个行业自发的，然后形成的一个规模。我认为现在春推会跟秋推会是这个我们电视剧行业里面最最重要的一年的两个会议。剩下来呢还有就是各种颁奖啊，或者说是展览啊，展会跟其他行业又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个上海电视节啊，每年的六月初。然后这个北京国际电视节，就是大概是八月底。剩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四川电视节，每年的十一月份。还有一个深圳节，每年的十二月份。就是大概其还有这个官方的这个 奖项，一些什么 奖项啊，或者是展览啊，就是找一个展馆，然后搭个台子，这个每家装修一下，来的人就关心。但是我们行业里边比较倾向于喜欢这种实干的，就是捞干的嘛。 对对对对对，我们就是来谈买卖的，是吧？我有东西有要卖啊。 对，就像大宅门一样，就是白景琦到固安的地方去进这个药品，这手握一握，这多少钱？行，成交，完事儿，就这意思。 我们回来了。 对，我们春推会也是一样。你今天做了几个电视剧？一二三四五六七，台里面来了，说这个戏好不好？好，看看样片吧，怎么样？就是把小麦抓出来看一看。哎，这不错，行，成交，多少钱？ 哎， 成交。 其实这说的太形象。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就你看啊，这是两大每年春秋两大这个 交易会 两大集市。那还有没有批发零售上门推销？就这其中。 也有，这是两个重大的一个会，剩下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平台也比较马太效应比较集中，像原来假如说30个卫视、7个视频网站，全国有200多家地面频道等等，我们还是相对来说平台比较多的，但是现在呢就相对来说比较集中。我举个例子，假如卫视啊，我们捞干的说啊，这个也是事实的说，就是原来这个卫视啊，云贵川、黑吉辽、广东广西这些卫视都挺好的，但是从现在的这个广告收入和整个剧的品质来看，我们基本上就变成了五大卫视，湘江浙沪京，这五大卫视。视频网站，我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还有酷六，还有 等等，酷六网，还有好多 土豆被优酷收了， 对对对， 优酷被阿里收了，还有咱们都忘了，但其实只有几年之间的事情，但是现在的视频网站主要是以腾讯、优酷加爱奇艺为主的，就是三个，我们原来的这个制作公司也是有很多很多，但是现在基本上也是被大几家所主占据主要的一个效应。我认为还是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规律嘛，一个市场的规律。所以呢，一般卖电视剧的，卖给电视台的湘江浙沪京，卖平台的基本上就是卖给这个优酷、腾讯、爱奇艺。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定点的去跟他去沟通。假如说下周要出差了，去上海假如说去杭州。卫视谈的这个项目也可以单独的这种来谈。 那其实感觉说起来的话，你们的就感觉你们这个市场其实买家就这么一些啊，对吧？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做电视剧的，如果做头部电视剧，一共就这七个人，就是七八个人，就是湘江浙沪京，然后优酷、腾讯、爱奇艺，大概八个平台左右。其实还是挺少的。我把做电视剧跟做电影呢，我把它打了一个比方，就是电视剧呢，其实它就是 to B 的， 一共就针对于这个八个买方， 对 不 对？ 对 对 对，而电影呢是 to C 的，广大人民群众都是潜水的，你也看不见，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那如果说按照咱们就按今天这个嗑唠的话，那假如说做电视剧的，我把它打成一个什么样的比方？电视剧呢就是种麦子的，他打多少？假如说浇水，这个施肥，然后除草，然后最后长，咱能看得明白。就是但凡是个老专家，就能看得明白。就是今年这麦子打不出1000斤，也能打出个800斤 啊！ 突然下那个冰雹了，这也能打出个500斤 啊！ 而电影呢，就像这个撒网打鱼，这一网下去。 哦， 多少咱不知道， 还真是不好的。 对， 啊， 也许是鱼满仓，也许是一点没有。 对对对对， 所以电视剧现在呢是主要以 to B 为主，原来平台比较多，而现在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对等的集中的东西呢，就会这个制作公司就会更加的这种比较集中。就像这次春队会，在我们国家的电视剧的这个发展是从就是去年前年大前年基本上都是控制在15000集左右的电视剧为主。 哦， 一年15000集。 哦， 在去年前年大前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八大卫视，就是如果说3年前我们在做节目聊天的时候，就是湘江浙沪京加天津安徽山东这八个卫视。但是随着市场的 发展 ，我们可能天津啊，或者是 山东 安徽啊、山东啊，就相对来说 又落伍了一点，又落下来一点， 又落了一点。那所以说，就是那个时候卫视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做的剧消化的还更大。但是现在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的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剧的整个体的数量没有改变，就是说最近4年的电视剧的产量基本上都控制在15000集左右。而湘江浙沪京去年一共播出的电视剧，黄金档，播出的电视剧就大概其是70多部。 哦， 那15000集，我们按50集一部电视剧就是300部。就是300部的一半的一半，75部。在一线卫视播出，而一线卫视播出电视剧，我们基本上是在150万到250万单集左右，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钱，但是其他的一些电视台可能就20、15，这是一个天壤之别， 对， 所以电视剧现在市场其实还是挺严峻的，就像今年我们春队会一共推出了很多很多的电视剧，但真正在电视台播出的，因为平台少了嘛， 对对对，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峻。 哎，那你比如说，就像你刚才说的，那可能我这部剧呢，我先主要去盯着这七家啊，或者7、8家，但是我可能我挤不进去，或者是怎么着，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那些我们说的那些其他家的买家啊，其他电视台，比如山东，我看他也没有推出一些很新的一些剧，有的时候往往去买一些二轮剧或者是怎么样的，是因为你们宁愿说我们好这个剧我们不播了，今年我们也不往这些平台卖吗，还是怎么样？ 因为一卖就赔钱了。一卖就赔钱了。我们电视剧行业呢，咱还是以这个以浓重这种方式来打比方。电视剧呢就像种麦子，这个麦子第一年打下来，假如1000斤这个麦子以后，你市场估价多少钱？假如1块、1块2，但是呢，你还想卖1块3或者1块4，这个时候你捂一捂，你捂到第二年，你可能就卖不出1块3了，你可能就得卖出1块了。 哎， 到第三年的时候，对不起，你这麦子已经 陈年 下去了。 啊，对。 但是你别忘了，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又打出了很多1000斤的粮食，这个时候你的可比性就没有了。所以说，电视剧呢，第一，买的人平台就相对来说稍微少一点，或者说我们换个词儿叫集中一点。但是呢，这个打麦子的人呢，还不少，打的麦子也不少，所以卖的就比较少。也就是说，300部电视剧奔着这60多部啊，所以你要是卖到二线卫视就没有什么钱了，因为他一年的广告收入可能才几个亿，他怎么可能付得起 那么多的钱 ？而现在的电视剧，它整体的这个投资的比例也特别特别多。我记得在 我把电视剧分为大概四个阶段， 嗯， 就是2004年到200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从500到1000左右转换， 嗯 啊，就是原来因为我们电视剧它不像纺织厂一样上一台机器那生产100个电视剧吧，不是的，它还是一个创意的一个团队，所以我们一般的电视剧制作公司基本上在固定人员在15个人以内啊，就是策划呀、导演或者制片人，基本上所有的影视公司就是那个时候的作坊那种文化公司大概就是在15个人左右。 嗯， 一个戏投资500万， 嗯， 哪怕他是赔了 啊， 就像我说重卖的， 嗯， 就是他1000斤打不了，他打个200斤 啊， 那我赔也赔不了多少钱嘛，对不对？ 对，大不了留着自己吃， 大不了我留着自己吃嘛。那这样的一个公司呢，他就能够承担得起这样的一个风险 啊。 那个时候才500万， 嗯， 但是到了去年年底的时候， 嗯， 我们的电视剧已经就是1亿到3亿，3亿到4亿，就是。 这个投资水平了， 这个投资水平，因为有了平板电脑，有了网络版权， 啊， 所以给的价格特别高，所以我们的投资都已经到了3亿左右，就起也1.5是起，你要是低于1.5，你是卖不到江浙沪的 啊， 所以呢，就是特别特别高，而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作坊能够承担得起3亿多的这么个风险， 嗯， 所以就。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就是高度集中， 哦， 就是整合啊，或者说是这个收购啊，或者是慢慢的弄。 嗯， 我们在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电视剧，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公司。我们有这儿的，就是有制作许可证的公司，大概集得有8000多个。 嗯， 但是其实家家都能做剧，但是到了去年，其实慢慢能够做剧的。基本上都在300家左右，200-300家左右，其他已经没有太多了。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这是一个集中的一个挺好的，这个集中这个有限的 资源 高度集中，然后这么个情况。 嗯， 今年的春队会呢，是一个极度变化的一年。 哦， 嗯，我认为第一个呢是传统媒体， 嗯， 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哦， 就是好的更好，差的更差。 嗯嗯 嗯, 嗯。 然后他慢慢的在舍弃了市场的这个功能，而是作为一种，就是一个文艺战线的一个平台这样的一个功能， 嗯， 啊，慢慢就是成这样了。但是我们北京、上海，就是江浙沪， 嗯， 北京和湖南， 嗯， 还是非常棒的， 嗯， 一直起着这个文艺战线的一个引导者的， 嗯，啊，领军作用， 领军作用。但是呢，就是慢慢的就变得，哎，好像整个的市场就是这种风向发生的这个变化就特别特别大， 嗯嗯， 尤其是今年的这个市场， 嗯， 就是传统的平台， 嗯， 由原来的我是原来说的8个，现在变成了5个， 嗯， 那就买东西的 人 越来越少嘛， 兜里有钱的买家越来越少 嘛，这是第一个。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总盘子还是这么多钱，就是大概总盘子1000亿左右，但是还是这么多钱，只是集中在了 几家人手里， 几家这个电视台的手里。我认为这是好事儿， 嗯， 因为能集中更好的一个资源。 嗯， 你原来的时候，我们一打开电视，4个卫视全播1个剧 啊， 对不对？我觉得还是集中比较好的资源。 嗯， 第二个呢，就是视频网站。 嗯。 视频网站就是我们原来的时候，就是去超市买个东西， 嗯， 哎，门口卖个盗版光盘， 嗯， 那个时候世界上还老说我们知识产权啥的， 对对对， 但是突然一下没有了， 嗯， 没有了， 嗯， 我们都是在会员上面， 会员制 啊，对，会员制上看， 嗯， 就是在视频网站看， 嗯， 当突然有个视频网站，我们在上面看电视的时候，上面说要弄个会员，一年300多块钱， 嗯， 我们当时傻呀，为什么要入个会员？但是你现在发现，优酷、腾讯、爱奇艺，你哪个会员没有？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都有了。所以现在的视频网站已经极度突起， 嗯 嗯，真的是符合咱们国家现在的这种科技兴国的。这么个这个格局 战略 跟格局， 嗯， 那所以说传统电视台稍微要弱了一点， 嗯， 而视频网站急速的突起， 嗯， 他们原来一个视频网站，我记得大概其在2010年的时候，那个视频网站，我说这个戏网站能卖多少钱？ 嗯， 他说5万， 嗯， 5万一集， 一集 ， 嗯， 然后当时《甄嬛传》，后宫《甄嬛传》多少钱？ 嗯， 天价40万 啊， 一级 一级 啊、 那咱打换个比方，现在的这个《如懿传》或者是《八星传》这些、都是在900万以上， 多少一级、啊？ 一级900万以上， 900万一级。 所以说，就是这个才几年的时间，几年的时间，你看，就是一个是《甄嬛传》啊，好像就在昨天，它是当时卖给乐视是40万一集，当然乐视现在好像、是吧？ 麻烦缠身，这个就不说了、 对对对对对。那但是现在像《如懿传》这个是公开的，就网上可以查到，大概是900万左右，还有更高的突破1000的，到1200到1300的。但是这个才几年间的时间、我认为这是科技的发展、平板电脑的普及、人民群众、这个 接收方式的不同。 嗯 ，OK， 这是第二个。就是第二个这种这种视频网站的这种变化。第三个就是演员片酬、对不对？假如说前两天某卫视播了一个综艺节目，六小龄童在上面说的，他说、我当时一天得拿10块钱还几块钱的那个工资、 对对对， 但是现在的演员的片酬已经到了， 是 我刚刚听，就是一周之前吧、听到某一线小生接了国内比较大的一个公司的一个电视剧项目，签的合同是1亿6， 哎，你之前曾经说过有一个最贵的是1亿2000万啊， 对， 现在又涨了4000万， 1亿6，这是1亿6，这是前几天刚签的一个协议，所以说，就两个变化，就是，我就说为什么说到最后一个，这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视频网站给弄起来的，因为它原来是5万，现在是900万单集、就是原来一部戏40集200万就弄完了，现在是900万1000万50集，这就是5亿。原来你明白吗？原来是200万搞定的事儿，过了5年以后要5亿搞定的事儿了。那这个时候演员就变成了稀缺资源。那这样的话，这个市场在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对对对、 回头咱们再说说它到底能变成啥样，为什么它的整个风向是什么样。 对对，哎，其实那你比如说刚才说到了这些网站啊，按说的话那网站既然它是可以我不用按时间表的线性来排列的，我电视剧我可以这么多产量我卖给网站好了，它网站多播的多呀，可以多点播呀，对吧？ 网站的平台呢也是有限，假如说哎呀你这些剧卖给电视台，电视台让它播着呗、但是你别忘了一个电视台一年365天天天播、一天播2集，这才700多集左右， 对不对、你视频网站不是说撒到大网里边、就是撒到这个大池子里面随便让它播，错了，一个平台同一时间段它最多也就推3+3左右的一个剧，其他的就不一定能。 3+3哪一 个？就是3个网剧3个版权剧。6个剧左右。然后它翻一倍也就12个剧左右。所以同20天以播一部剧为例。你这个时候如果那它一年也就消化60-70部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剧嘛，对不对？那你没有办法。 那我你不用你推我就 那就得赔钱了。 又赔钱了。 对。因为推和不推就是 效果 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平台它这个时候它要推一部剧的话还是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购剧的这种情况并不是说，我打比方说还是以小卖部为例，我开了个超市，我家种了1000斤麦子，说这个到小卖部说我这粮食放你这儿卖行不行，1.2块1斤，我给你 提成， 我给你1000斤，就我就全卖给你了，你给我全兜住，对不对？就是，但是我们真正的小卖部是说，你给我这放着，我先不给你钱，卖完了再给你钱，卖不了你拿走，对不对？是不是？就是小卖部经常是有这种情况嘛，就是先把货拿来，卖完了你再结账嘛。但是我们电视剧不是这样，就像卖药一样，就是卖东西一样，就是，夸这个电视剧放这儿多少钱？ 买完了 5000。5000不行，3000。 好， 3000，对。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听谢小虎给我们大家讲一讲电视剧的那些事儿。 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2018年4月6日至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将在北京地区32家商业影院、学术机构、高等院校放映近1000场优秀影片。展映场所信息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www.bjiff.com。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阴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中你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饺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风走地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广播放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3月26号到3月28号，被誉为影视行业风向标的春季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电视节目交易会是什么？在本次交易会上有哪些好看的电视剧出现？未来电视剧市场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今晚演艺群会邀请著名剧评人谢小虎和您一起聊一聊电视剧的那些事儿。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那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谢小虎，谢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欢迎您啊。就刚才话没说完，就是说到这个小卖部，把这电视剧放到小卖部里，这到底怎么？对，您继续介绍啊。 其实还是到开始的那个阶段，就是我们的电视剧它就是 to B 的，就是 to B 的，就是我刚才说了这几个人嘛，这几个平台，但是这个网站也是一样，网站目前的形式是 to B 的。我怎么讲呢？就是网站如果买一部剧，它是提前把这个剧全买过来，播好播不好是平台承担这样的一个风险。 明白了。 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甲制作方来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承担这样一个风险，但是呢，它就是一刀切了，买或者不买，买你就活了，你要是不买你就。就过去了。所以呢，我们电视剧还是这样。我刚才说的小卖部，假如说之前说了嘛，就是说这个东西我放你这儿，卖完了以后我再给你钱，卖不了你再拖回去嘛，对不对？而电视剧的这个方面不是这样，但是未来能不能成这样，就是我们的视频网站它只是一个平台，然后所有的，你不是制作的剧好吗？你不是觉得不错吗？ OK， 那你就放到我的平台上进行亮一 亮 点播，到时候你看最后的点击量是多少，大概是多少，最后按照点击分成来最后博取利润。 现在有这么操作的吗？ 有，但是只占到不到1/20左右的一个体量，还是偏小一点。我认为它是前期网络大电影的一个试水。网络大电影，这个前期网络大电影就是按点播做的嘛， 对， 包括之前还有很多，就是讲山炮京城或者是等等等等那些网络大电影，它还是能分到很多钱。但是我认为就是那个时候的剧还是以一种低俗的稍微低制作的为一点。但是未来我认为就是之前的网大是20万50万就能做，到了今天已经达到300、500、600、1000，但是我认为真正拿出来的点播的东西应该是最精品的东西， 对对对， 而不是说最 low 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未来平台一定会成为平台，而我们的电视剧从 to B 应该是变成 to C 啊， 就变成 to C。假如说你做的剧好吗？那好，那我就放在我腾讯来播。 嗯嗯嗯嗯， 你最后如果说 最后点击量是100亿，那好，那我分你1亿的这个奖金。 这就跟电影跟影院的关系有点差不多了， 就又跟打鱼一样了，就是、啊，但这往下去是多少就是多少，没有就回去吧。 啊、 嗯，就是这个意思。 啊，对，没有就回去， 没有就回去吧。 真的是啊，哎、嗯，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要了解一下，就是每年的这个春推会上，你刚才说了也会有一些海外买家， 对， 就是咱们电视剧现在在向海外推广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和现状是什么样的？ 对，今天早上我就听876新闻的时候讲到了一句话、嗯，就是中国已经成为亚洲重要的留学生留学地， 嗯， 就是很多亚洲国家都把中国作为一个留学的一个地方 目的地、啊、 对，那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因为咱们这几年科技发展包括生活水平等等各方面都提高了很多很多、 嗯、 对不对、 嗯、 我那天见到这个就是正在湖南卫视播出这个老男孩的编剧高蓉蓉，她的老公是一个法国人、 嗯、哦， 咱们撇开哪个国家啊？撇开哪个国家？ 一下来了个，哎，透露。 他就讲了说，哎呀，说我现在在北京生活太方便了，真的、嗯、就是太舒服，太方便，而且就发现身边北京的身边的这些人都是很积极的在工作，在勤劳的在奋斗。 嗯。 但是到了欧洲某一些国家的时候，就相对来说比较那个安逸一点 啊、 嗯。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前几年我们国家展现的以我们现实题材的电视剧为主的，影视作品， 嗯， 很难走到这个国外。为什么？嗯、因为你不能引领当前的一种新的一种生活方式。 嗯，而且他们可能也无法去理解那个状态。 对，无法理解这个状态，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以西方国家或者其他的地方，他的生活水平要比我们高，他的影视作品里面展现的东西要比我们洋气，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两年的发展，包括我们这两年对于电视剧的投资，我们不仅是从数量上到质量上，包括我们整体的这种生活水平的这种面貌的一种展现， 嗯， 我们最近的海外发行做的还是挺好的，就是包括东南亚地区买我们的都市剧给的钱都相当相当的高，就像这个南方有乔木啊，或者是其他几个剧， 嗯， 他的整包括恋爱先生，他已经能卖到这个40-50万美金一集， 哎呦， 嗯，四五十万，对， 嗯， 超过10万、20万、30万，就是顶级的啊， 嗯， 一集不少钱的。 对对对、啊， 一集不少钱的、嗯， 这个跟过去相比也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吧？ 对，嗯、现在均价呢大概是在2万美金， 嗯， 左 右， 就是整个海外就加起来2万美金左右。 嗯、 但是高的，20、30、40，这个40顶也是有的， 嗯， 也是有的。 对，其实这个也真的是感觉，比如说当我们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阶段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哎呦去看一看，比如说隔壁人家过的日子啊是怎么过日子的， 对， 对吧？人家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学习学习， 对， 或者是那个女孩幻想一下， 对， 对吧？那当我们的生活水平慢慢的是赶上来了或者超过的时候，那哎旁边的人就会要去哎我们要向他学习学习，感觉感觉， 对， 感受一下，就是有点这种感觉哈。 你看以前我们国家电影获奖的基本就是秋菊打官司嘛、 啊、 对不对、 啊啊、 白鹿原嘛、 啊 嗯、就是那种、 嗯、 我认为是人性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贫下中农的那样的一个人生面貌吧。 嗯， 那说到哪种题材适合海外卖呢， 嗯， 原来都是以古装为主、 哦、 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都市题材的电视剧在东南亚地区非常非常吃香。 嗯， 嗯， 非常非常吃香。 是吗？ 我不能说的太过，但是呢就是有很多国家常年在黄金档都是播出我们中国的电视剧。 哦、嗯、 所以这个还是 还 我认为还是 自豪的一件 很自豪的一件事情。 嗯 ,OK, 那咱们说完这个春推会现在的一种现状。 嗯。 我认为呢就是现在的电视剧市场，就是前面15年的电视剧的市场的变化都不及最近的2年的电视剧市场的一种变化。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赶上了新时代。 嗯 啊，就是新时代这种与时俱进的一种新方法。 嗯， 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但我们电视剧行业也是在发生的一个很大的一种变化。 哦， 我们表面看这个传统媒体的一种变化，或者是视频网站的一种突起、 嗯、 或者说是海外的一种突起、 嗯、 它其实都是跟我们这个大环境所息息相关的。 嗯， 嗯， 所以说呢就是未来的电视剧市场要有哪样的变化、 哎、嗯， 我特别想用想把这个问题 对对对，我们也特别想听一听啊。 我觉得呢，之前我们国家的电视剧呢都走过了很多就是超近道，或者说是这个走了一些这个一些捷径吧，但是这个捷径不扎实，还是没有起到这个文化作品的这种社会责任。真的，这个习主席讲的肩上有责任笔下有乾坤，就是还是得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呢。之前我们前期的时候包括有一些这个古装玄幻，就是各种飞来飞去扯来扯去的，但是我认为这种题材的剧也过去了，包括抗战，我们一线卫视几乎是不怎么播抗战剧了，我觉得这个风也过去了，包括地面频道现在播的抗战剧也已经很少，作为我们影视公司来说，做抗战剧已经不成为我们这个主要项目了，抗战剧也做不大，差最多3000万，但是我们想做一个大的剧，基本都能在2.5亿到3亿以上，所以抗战剧也过去了。我认为现在我们之前做的很多的电视剧，我认为没有起到一个这个影视人的一个社会责任，我认为有很多的作品没有起到一个引导作用，而是一种迎合作用。我觉得这次这个春堆会，包括北京局，包括这个总局，也对于我们整个行业提出了很大的一个方向性的一个思路的一种灌输。我认为我们从2018年6月份下半年以后，我们会以现实题材的电视剧为主，还是以反映我们当代的这种精神面貌，包括年轻人，包括这个讴歌当代英雄，然后这种稍微主旋律一点，但是主旋律并不是说原来的说的那种就是特别特别主旋律， 就是在塑造人物上比较矮板或者是怎么样的。 对对 对，就是其实就像红海行动也罢，包括战狼也罢，它是还有非常强的一个市场号召力的，它也算是一个主旋律嘛。 对对， 但是我就开玩笑说，我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主旋律的东西一定有强大的一种市场。我认为2018年下半年，一直到后面的一段时间，我认为我们的电视剧或者是文艺作品会重新回到引导观众，起到一个社会的一个责任感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来，以讴歌当代英雄，传递正能量，为主，而不是说把那种勾心斗角 架在虚幻的上面的， 对，架在虚幻。 其实这个也赢，就是像以古诗说的好，叫做文章何为诗而著，诗歌当为事而作啊， 对， 而说的，确实也应该反映当下，而且也可能会更大的引起大家的共鸣。 对， 嗯， 我觉得，就像。当年吧，咱们就说李双双吧。李双双那个电影，它是一个有非常极具特点的一个戏剧冲突的一个故事架构。但是它当时又有一个特别强大的一个社会效应跟那个时代。 对， 你包括生产队挣工分，包括你这个当个老好人不把问题给指出来， 对， 你包括在这个挣工分的时候，在干活的时候，你就是虚头巴脑的， 对， 或者什么，把这些所有的问题全展现出来，我觉得那是对那个时代的一种记录和鞭策。 对， 而我们现在应该把我们就是用我们这个 文艺作品， 对，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我觉得慢慢的会回到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题材为主，不管是总局的限制，包括市场的一种认可，包括其他，我认为未来的这走向比较偏这个。 那其实在今年的春堆会上，您刚才也是对于未来的创作方向进行了一些展望啊，那可能还会有一部分听众就特别就是关注的是，哎呀，我到底还会看到哪些具体的作品，或者是你觉得在这个春堆会上有哪些真正好的成品啊，会在未来呈现给大家的，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还是挺多的、假如说有很多，也有古装剧，也有都市剧，也有就是各种题材的都有，也有网剧。假如说改革开放40周年的《面朝大海》今年应该是12月18号在央一播出，腾讯跟 这个央一同步播出 哦、 真实的反映了那个年代、包括大逃港真的是我觉得还是反映了那个年代的一些特征 哦、 包括古装玄幻、也还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剧、包括我们还有库存的一些大古装 哦、 这个听众朋友们都了解的就是还没播即将要播的这些古装、其实也还是值得期待的我认为后面呢就是还是以假如说我刚才说的、假如说人民警察国家救援这一类的题材 哎对，其实前两天我播一条新闻说好像有一部作品就是讲这个120救护的一个纪录片，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我了解，是在东方播的 啊，对对对， 这个特别特别好而且这个电视剧也马上要做了，这个剧本已经完成了 哦，对，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的它是一个纪录片有点像纪录片的一个形式 对， 那现在已经要做电视剧了， 要做电视剧了，而且是被纪委那个主抓的我觉得还挺好，就是后面就是我们后面可能会展现的电视剧真的是跟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真的是息息相关，讴歌当代英雄的作品比较多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我们之前有很多就是观众也罢或者是其他人也罢，哎呀都说这播的什么剧啊，这个这架空历史这胡说八说的 对， 我认为这样的题材的东西就相对来说要 少 一点了，少一点我觉得真的还是没有起到还是得起到这种社会责任感 另外有一个其实也是最近我看到的一个新闻，今天您来了我正好跟你聊一聊就是我前两天刚播了一条新闻，就说去年这个电视剧收视率不足 0.5% 的炮灰剧数量已经逼近了 80% 这个数据这是某数据公司做的你对于你作为一个从业者有这种感受吗 对，我们之前做一部电视剧破三是很就是还是很容易的就是这个数据啊说这电视剧播了我们收视率破三了但是现在能破一就不错了就破一就不错了。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坏事，就是假如说像我们90后像我们80后90后看电视剧基本都会选择在平板电脑你这边收视率降低了但是你看到那边的点击量都300亿了或者是更多了所以说你这是一个这个导流的一个问题，就这边少了而是说看的这种方式的一种问题。你看我们之前看电视剧都是爸爸妈妈在看。 对。 你一打开电视机全部妯娌啊婆婆呀、儿媳妇呀、这个岳母的战争啊妯娌三国时代都是这种题材的剧。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看电视剧都是爸爸妈妈。但是你现在看电视剧全是高颜值的画面又好看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收视群体主要以年轻人为主了。所以并不是说那边收视率低了就怎么样，我认为这是一个时代发展的一种趋势。那如果说再往前倒，就是看报纸的是不是更少了？对不对？ 它 还是有一个时代的一个代表性。这个无法阻挡。但是也许可能还会回来。就像原来的时候，我们这个看电视的主要是以中老年为主。然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像这个报纸啊这个杂志可能都稍微有点弱一点，包括电台但是你看现在电台又重新又起来了。 我们行业内叫车轮子救了广播电台。 对 新的载体的出现。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只要一堵车那就是全在听电台嘛而且还挺好的。所以这是一个时代的一种发展的一个跟这个大环境所融合的。我认为就是一边高一边低但是最后是哪种情况它我就认为它还会在变化。 对其实就像我们其实电台也有自己的危机感比如说我们将来的车联网啊等等的就是比如说大家可能在车上听的东西我都是就像网络一样了我自己点播的东西啊我自己点的下完了相声我就在那听的或者怎么样等等的包括车联网的一些现象。但是呢总之来说的话它离不开内容的创作。 对。 对吧内容创作。 这次春推会呢还传递了一个话语就是说之前呢是资本的 时代， 嗯， 资本的时代，就是你这个戏你投三个亿你得有钱呢，你没有钱不行啊， 嗯， 对不对？但是我认为就是今年的春推会的一个导向，我们又重新回到了一个创意的时代， 嗯嗯嗯， 还是以内容为主， 嗯， 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你得有东西， 嗯， 有东西才能够有好的作品。 哎， 光有钱是没有用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炮灰的电视剧，虽然投资说了好几亿好几亿，但是在电视台播出也是没几个人看嘛。 对对对， 对， 对， 对是的。哎，那其实对于近期即将会上映的一些电视剧，不知道小虎你有关注到哪一些啊？有跟大家推荐的吗？啊， 最近《南方有乔木》《好久不见》这几个剧都还可以。今年下面还有几个戏，包括有一个大古装叫《扶摇》， 哦， 包括还有一个反腐剧叫《拼图》。都即将很快都会在这个电视台播出， 嗯， 包括四月一号《远大前程》等等等等， 好， 剧还是挺多的， 嗯， 但是呢就是就我们自己判断电视剧呢有就是 方法 的，就是我们从方向上和内容上，就是我们在看一个电视剧和自己运作一个电视剧，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套路，我自己，我们这边呢就是方向上第一，就是第一 要合时代的大方向， 对，我们就是这个方向，我们一共有三点，就是第一，不能违反政策，第二，视频网站要喜欢，第三，电视台要喜欢，这就是方向的，就是第一，不违反政策，因为你有责任，你得起到这样的一个社会责任，你不能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对对， 第一不能违反政策，第二视频网站要喜欢，第三电视台要喜欢，这是方向，就是判断一部电视剧先看这三点符不符合，如果不符合算了就别干了，剩下来从内容方面，题材、故事、人物、情感，就是看这部戏题材好不好看，假如现实题材或者是抗战或者什么，就是这种题材，假如说抗战剧现在已经不行了，你再做抗战剧你不太合适， 对 对不对？假如古装现在这个人民群众已经反感了这个虚幻或者其他的，你就稍微少做一点，就是题材你如何判断，第二呢就是故事，这故事三句话一讲好不好听，好不好看，就是有没有意思，故事题材、故事、人物，就是说男一号立没立得住，好不好玩，怎么样，假如说前两天北京卫视播的《美好的生活》，假如说这个陈玉老师演的那个人物，他跟陈美琪一起要去喝茶，他说，你别给我倒功夫茶了，对不对？你把十个杯子放一块儿，你给我喝了又解渴，就是你人物得立得住，你立得住， 对， 就是这是人物，上来就是情感，这种情感跟你有没有共鸣，你相不相信他，我们自己就是题材、故事、人物、情感，然后呢方向型的就是三个，第一是否违反政策，第二是否能够得到视频网站的喜欢，第三能否得到电视台的喜欢，对，我们做电视， 这是你们专业人士在判断一部剧它的这个大概的一个收成的一个情况的， 对，我们就是说假如跟种地是一样的，你种的这个东西合不合法，这是第一， 对， 第二你种子好不好， 对， 这块地能不能长， 对， 然后你再判断今年种不种这个， 对，还有就是这个东西市场上有多少卖的了， 对，有多少卖的，你看一片全是种这个，一共你假如说卖西瓜，这人糖尿病，你非卖给他你卖不出去嘛， 对， 所以还是这个市场的一种供需。说起电视剧，它好像是挺洋气的一个东西，其实它跟这个农作物、跟这种大自然的规律、市场的规律是一模一样。 其实这个还要聊一下，就是其实做电视剧也是有一定的，比如说有一定的不确定因素的风险的，比如说现在可能国家对于那些有污点演员的这个限制，也会对于你们电视剧的制作者造成一定的困惑吧。 困惑特别大，困惑特别大，这是贴标签似的。我觉得首先这个是对的，就是对的，因为我们把它树立在这个荧幕的这种面前，它的的确确得有这样的一个标准， 它会影响很多， 它会影响很多人，真的，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因为互联网的这种发展，基本上我那天跟平台沟通，基本上都是13岁到20岁之间的这种 用户群 特别特别庞大 啊， 而且基本上都 都用的就是不是特别高级的这种手机，他在看看的、这个、 看剧、啊、 看剧，所以你影响太大了，你这个人物就会影响、啊、影响特别大。就是我们家最近，我们有一个身边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嗯，因为他家的小孩看的全是最近的这几个动画片 啊， 他的动作和他的这种思维就跟动画片里面的人物就一模一样，你知道吗？ 对对对 对, 对， 特别可怕， 很容易去模仿， 模仿， 包括他会相信电视剧里说的这些东西。 对呀、 啊，啊， 那所以说，你如果说你要是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 有 污点有风险吧、 啊、 这样的艺人、 嗯、 或者说是的的确确是犯了错误的这样的艺人、 嗯、 你会起到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作用。 对对对、嗯、 所以有各种各样的风险。电视剧呢就是首先呢要就像老中医一样、 嗯、 你得薅上这个脉，你按你的专业水平、 嗯、 你这块地你能把它种好了、 嗯、 第二你看看天今年不下包冰雹或者是不下台不下这个雨啊，对， 耗麦看天， 对，耗麦看天， 还得找对人， 对，还得找对人，这嗯， 所以你们在这、就是就作为一个真的是你们的从业人员的话来说的话，当你们去选演员的时候，除了要看他的流量之外，你们还会有一些哪些综合的去考虑啊？ 你看这人， 嗯， 卦象 啊， 你看这 相面， 对，先看面相，这人没啥健康问题、嗯、 啊， 这是第一。第二，之前作品合作愉不愉快 啊？ 打听五个制片人。 哦、 啊， 这个是真的，就你们有操作的、 啊，这就跟找对象一样，一看他家有没有遗传病啊？ 嗯、 没有，是不是？ 嗯， 找个人上他家附近打听一下，这家人好不好处？ 哦、 啊，觉得这个人还行，这人勤不勤快啊？懒不懒啊？干活麻溜不麻溜啊？戏好不好啊？ 嗯、 哎，一看这人还行，得就用这人了，也只能是望闻问切吧，就完全是比。其实做电视剧跟其他行业是一样的，我们选演员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演员市场认不认？ 嗯、 啊，就好不好看，俩人能不能相中？ 哎， 然后呢，有没有遗传病？ 嗯、 没有、 嗯。 然后呢，这个勤不勤快？ 哎 哎，打听打听，哎，完事儿了。 嗯， 就这个意思，一样。 哎呦，好，真是 一样。 哎呦，我觉得今天这个跟小虎聊天太开心了，因为他总是会把他们行业里的一些我们说其实非常专业的事情，用我们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话语跟我们大家进行表达啊。所以今天再一次谢谢小虎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丰富的内容啊。谢谢您， 谢谢谢谢。 希望下一次再有一些新的电视剧方面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您再来做客，好不好？ 好的， 好， 谢 谢。好，再一次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唐耳朵，最后呢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临时演员》。 悄走进那，我一瞬又傻了，不知该往哪里闪躲。人群中无数目光在追随着，我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个。你一定从不记得，有一场擦肩而过，还有一场我为你死了。一出热播的剧情，万人传说，我只能在角落安静地听着。这种故事已经看得太多，我从未曾想象会有第二种结果。就算剧本应把主角换作是我，又能够演出怎样的幸福呢？我这样不值一提的角色，你见过的何止会有上千百万个？